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 M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毓民。现在就是丙申猴年的大年初一，毓民在维园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猴年万福，平安喜乐。各位 My Radio 的支持者，希望你继续交月费，跟着就平安喜乐。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啊 ！My Radio 同埋《粵語時報》聯播早晨，咁啊年初二直播，咁啊點解直播呢？就係、是、因為要講述呢個咁樣嘅魚蛋革命啊，或者係我中意叫磚頭革命，磚頭革命正啊咁樣，咁係嗰個來龍去脈啦，同埋因為分析得詳盡同埋係即係準確嘅，就真係我相信一定係我哋噶啦，因為我哋就由開槍嗰一刻到接近散場咁樣嚇，唔係其實去到散場啊 ，Christine 睇到散場啦咁樣。我哋由頭到尾都喺度咁樣，咁啊一直都係參與其中啦咁樣，咁係亦都係與有榮焉啊，與有榮焉可以見證到呢個咁樣嘅歷史嘅時刻，咁、就係喺呢個香港抗爭史上面寫下輝煌嘅一頁啦，嗰啲咁樣，咁當然個 credit 就一定係本文前㗎啦，咁樣嘅本文前發起咗琴晚呢個行動咁樣，雖然就係其實就係開槍嗰陣發起行動嘅，就係開槍嗰、那個。 5619 嗰、那個交通警啊，嗰、那個交通警啊，即係咩啊？而家咪播緊個劇集叫咩啊？鐵馬咩啊？ 鐵馬飛車， 鐵馬飛車啊！呢個鐵馬飛車嘅主角啊， 係咪？播完㗎啦， 呢個主角，呢個主角，呢次啊， 真人上映，真人上映啊！ 呢次咁樣嘅，即係可以話係年初二嘅黃德斌啊， 黃德斌，真人黃德斌啊， 係嘛？咪唔係黃德斌做咩？ 係都試過樣，都試過樣， 但係佢中槍喎， 佢 射出未啫？未拍到嗰集，未拍到嗰集。 下次就中槍啦，下次就中槍射春袋啦咁樣。咁啊，佢就發起咗呢一場咁樣嘅磚頭革命啦，咁樣咁係非常之好睇，非常之好睇。係以我嘅經驗嚟睇，係比起呢一個咁樣嘅六七暴動嗰啲，我未經歷過啦。即係嗰啲我唔知啦，咁樣反英抗暴嗰啲我未經歷過啦。即係如果喺以近代嚟到計咧，咁我就覺得係比起當年嘅韓龍示威係有過之而無不及。有過之而無不及咁樣係做得非常之漂亮。相當之好，即係因為兵力始終唔夠啦，兵力始終唔夠，始終係關鍵少數。佢散場亦都散得靚嘅，我覺得，因為係就係咁噶啦，搞即係其實就係咁啫嘛，就係咁啫嘛，就係、是、不留痕跡咁樣嚇。即係當然唔係完全不留痕跡啦，即係你腳做完你要嘅目標，咁咪走咯，咁咪走咯，呢啲最好噶啦。我哋做到咪繼續做咯，做得大啲咪做大啲咯。即係唔需要再停留喺以前嗰種咁樣嘅即係進化咗啦，終於進化咗啦，唔再停留喺啲佔領啊、集會啊嗰啲咁樣。咁同埋當然要配合嘅。要配合嘅就係、是、全靠柒警嘅配合啦。頭先都做咗一啲譬如開槍嗰下柒啦，開槍嗰下本身柒啦，呢一個咁樣嘅將啲人引去彌敦道嗰下柒啦，跟住然之後落單又被圍有柒啦，跟住單拖速龍又柒啦，單拖速龍真係柒到無倫，真係柒到係即係 衝出嚟 就係好撚多 屎匹寶 搶住柒啊！ 屎匹寶都拍唔到，屎匹寶都拍唔到咁搞笑嘅畫面嗰啲咁樣。但係仲有其他嘅喎，仲有其他喎，有啲咩啊？班長有啲精選啊嘛， 喂有啊， 有救火、 啊，有啲救火啊， 咪跣腳先啦係嘛？ 跣腳， 你而家揀緊邊個啊？你而家揀緊邊個啊？ 邊個先啊？我呢、這個 片有咩咩啊？ 呢個就係好撚 嚟嚟， 大家好啦，頭威頭勢咁衝過去啦，跟住收步啦。都見到前面有個路障， 有火就咬啦。 收步都唔緊要，咁啊就企喺曬呢度啦， 係咪啊？ 收步都唔緊要，你喺度，屌你企翻喺度，跟住啲人掟嘢啦。嗱，跟住又屌你咩？有啊，我唔撚知佢衝佢前面做乜柒嘢。屌你咩？咁你頭喺頭勢咁見撚住個火嘅喎，衝佢前面，明知自己衝唔撚跳唔撚到個火圈嘅喎，咁啊喺度啦，嗱又企撚到喺度俾人掟啦。所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火個路障係真係好撚緊要，你比佢以前咁咪又擒又食，佢做得 好大煙啊！ 呢個好勁啊！屌， 咪同埋佢有心理障礙，佢個心理壓力，佢唔知入邊有啲乜嘢。 跳火圈係好撚， 佢驚佢即係佢事實上亦都唔應該行咁近，因為你唔知有冇爆炸。 咁佢衝嗰段係咩意思？ 佢衝嗰段係 做嘢交代嚟嘅， 可能係氣勢， 即係見到紅燈都抌一抌油先，屌你我架嘢，見咁啊，哐！去緊度又踩逼啊！你見到係收又收到。 得好勁啊！ 唔係即係等於嗰啲揸跑車喺紅隧入邊響條喉， 踩紅油，踩紅油， 行七十， 好撚大 條喉咁響，你都係行七十咁撚 勁，係咪穿咗啊條喉 ？break 啊！你見到佢去到嗰個 double break 嗰下真係 呢個其一啦，仲有咧，仲有邊個賊？仲有邊個賊？ 係咪有線低嗰段？ 線低個睇下，線低個有咩？ 都係精選。我上次撲街都好撈笑咯，冚鐵。 边度啊？边度先得？留意边度啊？应该 边个？ 有麦噶嘛？有麦噶？留意边度啊？留意边度啊？ 唔系留意 呢条片都几长嘅，喺中间嘅位置咧，佢哋喺度嘅时候就都系追逐中嘅线低。 追逐哦， 哎 过咗，哎正 过咗啊！ 啲人啱啱咪起哄咯， 过咗啊！喂， 踩火车， 哎呀， 线低踢亲喎， 哎呀！ 就 俾个纸箱棘亲， 哎呀！ 唔系，其实佢都系嗰一样嘢，都咪自己一个冲佢前面。 系啊，佢唔知喺自己冲佢前面，跟住然之后发觉，得我一个嘅，但我褪翻两个。 呢个就醒过头先嗰个少少啦。 系啊，知道自己 即系知进退啦。虽然系抽柒咁退，哇！屌真系，其实你成晚都系见到不断咁样出现呢啲咁 柒头柒龙、柒头柒龙嗰啲咁样。咁系呢个其实佢哋情绪都失控嘅。其实我哋都拍咗好多条片，系佢哋情绪失控嘅咁样。咁系但即系嗰啲情绪失控就大家睇惯噶啦，都系嗰啲啦，即系嗰啲嘶叫啊、 闹啊、屌翻转头啊， 系啊嗰啲咁。唔系见到我追住打嗰啲都系情绪失控嘅。王杨达啦，嗰啲咁样，佢追住打嗰啲咁样。咁但系又喺我面前泼墨啊！屌你咩？屌你喺我面前攞住支警棍画水墨画。咁好啊！ 養你塊面， 養我塊面啊！屌你留低一件 魔法， 留嘅係施魔法。 佢以為自己李莫愁咯，塵忽忽你咁。 好啦，咁就嗱，今日咁啊，而家就十点啦，咁就晏少少啦，梁振英就会出嚟开记者会啦，好似话唔知十二点定一点啦，咁跟住然之后你排队噶啦，黎栋国啊， 十点三见传媒啊， 十点三见传媒，即系一阵就见啦，咁啊黎栋国嗰啲又要出嚟噶啦，嗰啲咁样嘅，仲有警务处长我唔记得叫咩名啦， 卢伟聪 又要出嚟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又系强烈谴责啦，绝对不可接受行为啦，即系破坏法治啦，咁啊唔排除。会进一步去拘捕一啲策划嘅人啦，咁啊系好多警员受伤啊，嗰啲咁样啊，咁系好暴力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亦都系破坏社会啦，咁亦都相信会有啲社会嘅舆论啦，就系讲喂个香港会变成一个点嘅香港咧？如果有咁多暴徒喺度乱港嘅时候，咁仲系咪一个可以安全生活嘅香港咧？嗰啲咁样，喂，屌你老尾，而家喺香港住下都会俾人捉鸠咗你翻大陆，然之后你个政府系唔捻你噶嘛？你個特首係話你個即係而家就算有個香港人喺香港境內俾人綁架走咗，你個特首係會走出嚟同人講就話喂，就算有人俾人捉咗，我都已經好耐冇放假啦，我都想見下佢噶，你哋唔好諗咁多啦。喂，咁呢個仲點會係一個安全嘅香港啫？冇可能安全噶。喂，我哋細路哥學習嘅嘢、寫嘅字、學嘅語言有毒嘅，我哋飲嘅水有毒嘅，我哋嘅庫房、我哋嘅公帑去投資基建嘅嘢係有毒嘅資產嚟嘅，係咪先？我哋去起條大橋，會起咗喺個島度嘅，而嗰個島係起唔撚到嘅，咁跟住然之後，我哋起個高鐵咁樣，起個高鐵係慢鐵嚟嘅咁樣。如果佢要高鐵咧，個高鐵咧就會係一地兩檢噶啦，亦即係話方便咧啲大陸人嚟拉你嘅。如果你唔想方便佢就拉你嘅，咁嗰條唯有慢鐵，咁啲錢咪嘥鳩咗，係咪？即係我哋而家生活嗰個環境係任何一個環節都唔安全噶啦，都唔安全噶啦。去到今時今日先至出嚟反抗，或者係做到呢一個地步嘅反抗，呢、這個已經係徹底嘅一個奇蹟嚟噶啦。咁但係雖然係遲，但係有心唔怕遲。我覺得今日嘅表現就係，我覺得亦都唔好走去同佢哋辯論嗰啲乜嘢其實都係警察逼出嚟啊！其實即係亦都唔好走去討論乜嘢。嘿，其實講到尾，最歸根究底會出現昨晚嘅事件，就係因為警察罔顧民意，係都要去拉啲小販。大家都知道唔係嗰樣嘢啦，大家知道唔係嗰樣。就算係就住小販嗰個議題去做，其實咪又係針對住政府。其實嗰個係一個反政府行為嚟啫嘛，嗰、那個亦都係一個反警察嘅行為嚟啫嘛。嗰、那個就係加深警民衝突嗰個關係嘅行為嚟啫嘛，係咪先？關於小販留翻第四節先至俾阿日朗講，因為梁警就真係啦，梁警就真係就住嗰個小販問題起衝突啊嗰啲咁樣。好啦，但係喺 琴晚發生喺旺角嗰個咁嘅事件嚇，嗰、啊那個魚蛋革命而家叫做啊、嗯，我相信佢多數定名就魚蛋革命噶啦，但我依然係好喜愛磚頭革命，係因為香港就係乜嘢都係 靠 磚 頭， 乜嘢都係靠磚頭，抗爭又靠磚頭，發達又靠磚頭，結婚又要靠磚頭，乜都靠磚頭，係咪？ 咁 所以咧就係我覺得係琴日我哋作為行動者， 嗯、 我哋作為係贊成唔係，或者咁講，我哋作為推動社會改革、推動呢個咁樣嘅抗爭嘅人，對於琴晚嘅抗爭者嘅表現，係只能讚，係只能給予讚賞。你話有冇嘢做得過分？係、過分嘅，例如就係話，始終都係拉沙嘅人啦，呢下嘢過分啦，喺行動過程入面戴戴面罩除面罩啦，呢啲過分啦。 可以再好啲啦。 係啦，咁樣即係，但唔係嗰樣嘢，即係話喂，應唔應該燒嘢啊？或者啊，如果我即係你話嗰件事有冇危險性？有嘅，燒一棟大廈就我哋再道歉，即係再議。但而家唔係啊嘛。 係。 而家唔係去到嗰個水平啊嘛。而家同一般即係外國即係嗰啲放火燒車胎做路障嗰啲，其實都係嗰種水平啫嘛，都係嗰種水平啫嘛。你話掟磚頭危唔危險？梗係危險啦。唔危險差亂點會退啊？ 係， 係咪先？喂，你諗下，由鬱敏掟蕉係嘛？又喺街度掟，喺示威行動我發起嘅人，街度掟紙飛機，到而家終於掟磚頭啦！我哋經歷嗰個進化，經歷咗幾多年啊？ 係， 經歷幾多年啊？08年開始掟蕉啊！ 08年 掟招，到而家2016年啦，大佬。 兩屆立法會選舉 八年啊， 三搞嚟緊， 八年啊，先至夠膽攞起個磚頭啊！八年先夠膽攞起磚頭啊！仲要喎，值得感恩嘅、值得讚賞嘅，唔係一個人攞起磚頭喎，係幾百人攞起，即係起碼200人啦，起碼100人攞起磚頭啊，先至做到先至做到嗰個赤壁嗰個效果啫嘛，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話有人喺出咁講，係啊，去到後期嗰啲警察都有嗱，有人打電話投訴啦，唉、哎，又話鄭松泰你琴晚咁樣，鄭松泰冇去， 係啊，譴責佢，我哋 一直都唔去啊， 又唔使譴責佢，又唔使譴責佢，有啲人又喺出頭先喺出啊！點解唔見法國佬嗰啲咁樣？法國佬嗰筆唔好講， 唔好提啊！有啲人係唔可以，真係唔好講。有啲人真係唔可以講， 唔係唔講，但係行動有啲好多，我哋保護抗爭者噶嘛，係咪先嗰啲？係 佢絕對需要受保護， 係啊， 要啊， 特別受保護佢呢個人係 要係咯，為咗我哋嘅經濟著想， 係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態度，我覺得嗰個態度就係話，喂，當然你會面對好多攻擊啦，會有好多黃絲啊， 一定 會好多嗰啲港豬啊、中間派。喂，搞到咁樣，喂，要搞到咁咩都得啦。喂，個重點係乜嘢？個重點就係、其實我哋早就應該搞到咁樣。 嗯、 我哋早就應該搞到咁樣。如果我哋雨傘革命期間已經係搞到咁樣啦，可能我哋已經有普選㗎啦。即係當然呢個世 界需要係啊，做呢樣嘢咯。 可能你即係你可以話呢個世界冇如果啦。你可以話呢個世界冇如果啦咁樣，咁但係有人喺窗話鋪頭都冇爛唔合格嗰啲咁樣，唉唔係咁計嘅，又逼我講法個咯，唔係咁樣計嘅， 唔係咁樣講， 因為頭先個氣氛同埋頭先個目標唔係嗰件事啊嘛，唔係件事，其實我覺得好啱喎。 以效果嚟講，我覺得掟鳩啲差佬好啊，掟鳩啲鋪頭咯， 梗係啦， 叫你唔好掟鳩啲鋪頭啲差佬驚咩？唔通 係啊，梗係驚佢，梗係啦， 咪咯，你講效果啊嘛，依家做嘢， 咁係。同埋係喺成個即係當然大家會受到好多攻擊，受到好多嘅嗰個唔係抹黑啊，即係嗰個好多攻擊，有好多人係指控我哋暴徒啦，指控我哋大肆破壞啦，係啊，指控我哋去即係搞到即係社會係 搞亂啦， 即係破壞咗個規則啦，同埋甚至乎就係話挑釁警察啦，你又甚至乎有啲荒謬嘅講法就係話喂你給予共產黨有藉口啦。你給予共產黨，喂，如果咁樣嘅話，咁咪加速佢成立23條啊，或者甚至乎，喂，如果咁樣嘅話，咁佢 係 解放軍 會 解放軍都出城啦，打到落嚟嗰啲咁樣，喂，如果解放軍都打到落嚟，打到出城，而你仲係唔理嘅話，咁個問題就唔喺街頭嗰啲人度，喺你度啦，喺你度啦。喂，好老實講，即係嗱，我必須要咁講，雖然我唔想喺呢度去指控，即係大家各有自己嘅理由、自己嘅理據或者自己。判斷，同埋亦都太夜，亦都太夜，因為都開數去到凌晨兩點，但係其實開槍係值得出嚟嘅。即係我 需要嘅，其 實即係我覺得開槍係，即係去到警察對示威者開槍，其實所有參與個社會行動人都應該出嚟。 嗯。 我咁講，咁大家結果最後冇啦，結果最後都係200多人啦，咁但係 即係又唔可以怪罪，亦都唔可以怪罪。哎，你喺邊啊？啊，你唔做啊？即係我唔中意講呢啲嘢，我唔中意講話咩行動嘅時候啊，我你喺邊啊？咩喺邊？咁有啲行動我都唔知喺邊啦，咁樣。咁係咁總有你做緊行動嘅時候，我喺呢度；我做緊行動嗰陣，你喺嗰度。我唔中意講呢啲嘢，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警察已經開咗槍，警察係對香港人開槍，警察係對你開槍，警察。對你開槍的時候，如果你還反過來去為一些幫你擋子彈、冒住彈藥都希望去鬥爭、希望去爭取回香港人的尊嚴，你還去對他們加以責難、加以譴責、冠以一些醜惡的名號給他的話，你良心過不過意得去呢？作為香港人，你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作為香港人，你要問自己呢個問題咯。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係解答咗，即係係有人向香港人開槍，佢向得呢個香港人開槍，就可以向另一個香港人開槍。佢係向緊你開槍。呢、這個時候有一班人走出嚟，就係為咗有人開槍呢一件事，去出發，去捍衞翻我哋嘅尊嚴，去出翻一口氣，係嘛？去話翻俾佢聽，就係話：喂，我唔撚係好蝦。我唔理係好嚇，嗰、那個係代表埋你噶，嗰、那個係代表埋你噶， 幫你講埋， 係咪？嗱，你已經冇出嚟啦，我唔係話怪責你，你已經冇出嚟，但係你冇出嚟之餘，仲話屌你會搞撚錯陳四，佢只不過開槍打我啫嘛，你攞磚頭掟佢， 係咯， 你自己講出嚟， 佢只係向天開槍啫嘛， 係啊，佢只不過係向天開槍空鳩我啫嘛，你就竟然攞磚頭掟佢，我都係我其實我啲磚頭都係向天掟。 系， 唔系有捻抛咪事啊？ 系， 佢唔系又唔系，又唔系嗰个就出咗事啊？ 又唔系嗰个， 又唔系嗰个出咗事， 掉到你啦， 掉得唔够， 唔系掉到我，掉到我隔篱 嘅，系， 又唔系掉到我隔篱嗰个， 系啦， 即系阿小姐你真系， 算啦，唔好 咁样。好，咁就系啦，即系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咧，即系我觉得呢番说话就回应咗噶啦，唔好走去同佢纠缠就话，其实都唔算好暴力啦，其实只不过自卫啦， 唔喺嗰啲，唔需要喺嗰啲位度，即系斟酌个程度嘅問題咯，我覺得呢個係成個嘢，你佢去到逼到你埋牆角嘅時候，你仲去討論我應該用翻幾大力度推開佢？ 佢係你記住 呢啲係冇意思嘅。 你記住佢係向香港人開槍， 係咯， 即係向你開槍，係向等於係向你開槍噶啦，係咪？即係當人多擠迫嘅時候，佢就覺得佢自己受到威脅，佢隨時就可以向你開槍。今晚都可以噶，今晚又放煙花啦。 系喎， 今晚放煙花唔可以 人多擠迫噶， 今晚唔人多擠迫啊， 好撚亂噶， 系咪先？今晚如果又有個人掟嘢咧，唔生性咧，系咪先？未必係因為一定抗爭噶， 唔係咯， 係咪先？可能係 路啊， 玩啊，唔撚知啊， 四 B 都會掟噶， 誒亂鳩唔嚟啊嘛，佢會緊張噶，佢會驚啊嘛， 你點知啫？係咪先？ 係噶，會有啲開槍噶， 你抱住咁樣好多人咁樣，咁啊四 B 發脾氣咁啊掟咗手上邊嗰個紙杯咯咁樣，跟住喂你啲玻璃，你啲玻璃心嘅差佬就向天開槍噶啦。就向天開槍噶啦，係咪先？屌你老尾！喂，你同埋你睇下啦，當年澳門阿抽水哥向天開槍，即刻就狂派錢啦，仲譴責。 佢只可以一槍，唔係喎。 嗱呢份財政預算案真係值得期待啊！ 真係派錢， 應該要。 你唔使參考澳門啊，係咪先？澳門嘅派錢係源自於乜嘢啊？咪就係源自於抽水哥向天開槍咯。係。抽水哥向天開槍，仲要大家唔記得咗啊？抽水哥當年向天開槍嗰粒子彈跌落嚟係。 打中佢人， 膊頭拋物線就打中咗。 係啊， 而家嗰兩粒都唔知跌翻落嚟未？ 係啊，我哋其實都 好撚耐， 唔知咪打中樓上添嘛？ 係咯，未諗知啊。 唔知咪打中樓上添嘛？係咪先？嚇，大佬，即係呢個係我覺得最簡單嘅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你會去譴責，你會去譴責昨晚嘅抗爭者嘅話，你就等同係接受到黑警係向你開槍。而你覺得係不需要問責，即係如果你覺得黑警喺你面前就係話，喂，你唔怕車喎，阿 Sir 將就一下啦，佢就向天開槍。如果你覺得係可以接受嘅話，咁你咪譴責琴晚抗爭者咯，你咪譴責咯，係咪？如果你都覺得就喂使唔使啊？抄牌啫，喂，同埋差佬係試過，我想講，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嗰單新聞，抄牌掹槍係試過， 掹槍係啊係啊。 抄牌掹槍 e x c e l l e n 試過， 佢話對方有個鉗喺度啊嘛， 係啊，對方有鉗啊，定唔知有鉸剪嗰啲咁嘅撚嘢，咁嘅撚嘢啊，跟住之後嗰鉗一定，嗰個鉗一定好撚大啊，屌你巴魯彈聲嚟， 夾夾夾 啱撚樣啊，屌你， 係啊， 一掹出嚟，屌你有咩咁撚樣啊？ 佢見到佢揸住 係彎仔， 我想指住佢喎， 好撚危險喎。 喂，香港警察係咁嘅質素喎。香港警察系咁嘅質素喎，香港警察專請埋啲咁嘅人嘅喎，咁成件事係咪要檢討啊？ 成件事係咪由嗰個管治根本上面要去檢討佢啊？而我哋咁佢無端端唔會檢討噶。你梗係搞到反台，你搞到民怨沸騰先會檢討。 覺得有問題先啦，咁話俾佢聽，你都覺得有問題嘛？依家其實個政府就係一路做緊啲嘢，踩緊過界。佢見你唔喐，佢咪覺得冇問題咯？冇問題，使乜檢討啫？係咪啊？上次放完，即係上次放出嚟彈你出嚟，出完嚟都冇事，都冇事，使乜撚檢討啫？今次唔係喎，屌你還拖咯，還拖就要檢討啦，係咪先？你有你傷四廿幾個喎，你報出嚟，咁你要檢討啦。是 因為佢一定要睇到民怨嘅先會檢討啦。咁民怨喺邊度嚟？唔通喺你 Facebook 嗰度嚟啊？肯會啊嘛，係咪先？你唔會哇屌你咁樣睇翻阿梁振英嗰個 Facebook， 哎啲 like 唔升嘅， 有冇得 dislike 佢啊？屌啦， 咁撚大咧，咁撚大 個 dislike 個 Facebook page， 係咯，咁撚大， 全部屌佢， 全部屌，咁點咧？咁樣 係咪 先？即係你有人出嚟去為咗一個向你開槍嘅事件，去為你出一啖氣，而你覺得係可以去指控佢嘅話，你做得出嘅話，咁其實我想講呢、這個簡直係賣港賊嘅行為啊！呢、這個賣港賊行為啦，七百萬人。七百萬人嗰一槍係等於向七百萬香港人而開，出嚟嘅去為呢件事去出一口氣嘅，琴晚就即係嗰五六個鐘頭入面就只係得五六百人，唔係即係得二三百人，只係得二三百人。OK， 你仲好意思向呢二三百人去落井下石，去向佢指控，同埋呢二三百人，喂，我想個比例都幾高喎，諗諗二三百人都一二三十人。拉撚咗一成喎， 其實 是都拉撚咗一成喎，屌你老尾係咪？咁所以即係其實我想講呢一個係大家即係面對今日好多指控、好多嘅討論嘅時候，我覺得要用呢個角度去回應佢哋咯，就唔好走去同佢轉落去嗰啲。其實，你做好小販管理嗰個工作，咪唔會搞成咁咯，唔關事。唔好無端端落咗去嗰個小販工作嗰個問題上面，多撚餘嗰啲咁樣。咁當然另一樣嘢要檢討就係、是，喂，點解你哋咁撚容易俾我落個單嘅？屌你老味！ 呢個我覺得真係需要檢討，整個制度係需要檢討嘅。 唔係好難跟嘅喎， 提底。 我真係覺得需要檢討呢 下。係你 好震怒啊，班長你。 好嬲，我好嬲啊！ 你講， 即係我好哇，好傷心嘅話，真係。我一路就跟住阿大亨啦，因為你知佢又行得快，都跟阿教主咁行，佢都行十秒幾㗎喇，即係慢少少，好在勉強都跟到。 唔係我最恐，我最麻煩難搞嘅地方就係我唔係快定咩，我變速啊嘛。 唔係佢行路冇聲噶， 係係 佢凌波微步，跟住明明一路向緊前行，唉咁啊，屌佢見攬到佢啦，咁啊。跟住佢行去前啦，跟住佢就指前面喎，咁你咁咪放咗佢隔嚟遮住佢咯。我屌完自己褪咗出去，系咁向后行喎。 系啊系啊。 跟住我屌冇乜屌，咁望翻出嚟，冇捻咗。我跟咗几多次，今次终于到我跟得到啦，得我一个跟到啫。 系啊 系啊，啊因为即系跟到半路都冇办法，真系即系形势太危险。 唔系咁，但系你退场嗰阵，你要揾翻有人摄你个位 咯。我仲有时间揾，我附近得我一个跟得到你咋，大佬。有一个一早就话咗俾你听，嗰个未开工就话俾你听要收工嗰个你真系个未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已经话俾你听要放工啦嗰个。 唔系我系咁，我系咁喺我个 group 度咧出 post。首先我落去就先 gather 咗佢哋先啦，先 gather 咗佢哋，然后集合咗个点，跟然之后先要汇合咗，咁跟然之后先要开始行动啦。咁跟住行动，咁即系咁佢哋已经喺我周围啦，成班热狗已经喺我周围。 理论上 已经喺我周围啦，咁我唔使特我唔需要 keep 住同报数噶嘛。系，咁跟住然之后，去到行动嘅中途就已经系得翻班长嗰啲咁样，得嗰啲留咗喺边。游咗去边？跟住班长唔得咯，班即系唔得嘅意思，即系佢要退一退先咯。 退一退冇办法， 因为成为咗目标 啦。太险峻， 退一退咯咁样。咁跟住退一退之后，跟住我都话再左望右望，咦？ 冇啦， 冇晒嘅，冇晒嘅。 跟住太老嘅。 跟住我再去翻个 group 度睇，咦？唔系喎，呢个又话喺度搞紧咩？嗰度话搞紧。 嗰个又打紧。 系啊， 佢哋报咗好多地址出嚟，都喺旺角区嘅。 系啊， 系啊。 你边度喺旺角啊？ 系啊， 周新新隔篱。 我喺六福门口啊。 麦基 蛇粉隔篱， 唔系因为我想讲我 keep 住有两个几钟头咧单拖，我 keep 住有两个几钟头单拖，单拖都唔捻紧要，单其实我唔系好理嘅，单拖我都唔系好理嘅，单拖都冇乜，因为平时即系譬如点解譬如啲手足跟住我行动，有时系会觉得我难跟咧，就系因为其实我都习惯自己行动嘅，我习即系 我 自系我其实好习惯自己行动嘅，我就 plan 好咗，我 plan 好咗大体嘅方向系咁样，大致大家要注意啲乜嘢，咁跟住咧，然之后我就自然流动噶啦，同埋我流动得好捻快嘅，我喺现场流動。 流動得好撚快。我係可以屌人，屌你老尾啦！夠膽過嚟呢度啊！佢過到嚟，我已經唔喺呢度嘅。 個尾字都未聽 到。係啊，佢一屌人咧，屌一望過嚟，我就已經唔喺嗰度啦，我就已經喺另一邊屌撚緊佢嘅，成日流嚟流去嗰啲咁樣。同埋我係好擅長黑子籃球嗰啲咁樣咧， 睇我唔到。 係我係忽然之間可以啪一聲消失咗個存在感噶嘛，轉咗去某一個位，跟住先出翻嚟。 但又俾人認得。 唔係，我哋頭先睇翻全部即係。成班手足坐返埋傾返啦，我哋喺邊度行動過。其實呢你就好似阿 Juno 呢拍個 MV 咁樣。其實你係我同我啲手足不斷中環交錯。 係呀。 咁啱我哋行過你喺後面行過。你頭先話咩俾手打嗰段其實我喺隔離㗎。咁冇人睇到你㗎。 係呀係呀。 我唔知點解喎你喺度隔離。係得啲差佬認得你喎。手足冇人認得你喎。 我燒去咗我氣息㗎嘛。 係囉。 佢一打佢開始打就會燒去自己氣息。 係得啲差佬認得你喎。全部手足都唔認得你。我想講。发觉佬都喺你隔篱嘅啫喎， 系啊系啊系啊， 全部人都喺你隔篱嘅，但冇人认到你，冇人过嚟主动咁同你讲，喂，使唔使帮手？冇人理你嘅， 唔系因为我系好习惯自己行动嘅，我系好习惯单拖行动。咁但系点解今日我忽然之间好意识到就系，咦？点解你哋完全跟我唔到？唔系俾人打都唔系最重要，俾人打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乜嘢？最重要系我俾人打完之后，我眼镜烂捻咗啊嘛，我失去咗视力啊嘛，我失去咗视力，跟住侧边冇人。咁我大卵镬啦， 我试过呢种感觉。 屌你老味，咁大镬，我失去咗视力，跟完之后，你知当其时，屌你老味系让砖头飞噶嘛？ 系。 咁我又唔捻知边边系差佬，边边系咩喎？ 好卵惊。 跟住然之后，平拎爬啦，屌你老味，我眼睛又睇唔捻到。咁跟住然之后，咦？跟住我谂，唔紧要，搵个手足绑咗先。哎呀，屌你老味，你哋一个都唔捻睇， 全部俾你摆啦。 俾咗我最后换咗眼镜，你知唔知我点样换眼镜？我打电话叫我老婆攞眼镜出嚟， 系 最后都系决定， 系啊， 都系打俾你最信得过嘅人。 系啊，我同佢讲，我话喂唔得，我而家好危险啊！ 快啲攞翻副奢华嘅消防俾我， 好危险，系啊， 奢华， 系啊，我即刻同佢讲， 又俾人谴责啦。 唔系我即刻同佢讲话，喂唔得，我失去咗视力，失去咗视力。 佢以为俾人打到眼角， 冇视力， 俾翻块猛角剥过嚟， 大佬。 跟住我咪即刻同佢讲，我咪即刻同佢讲，喂，攞眼镜出嚟，跟住攞边副，攞最贵嗰副， 攞即刻奢华， 奢华。 嗱呢副就系、是、呢副就系传说中嘅谷 消 华， 谷消华，好劲，贵嘢冇咁易烂嘅。 系啊，我攞最贵嗰副出嚟， 俾人谴责啊！屌你， 去关公攞刀咁样， 攞 最快蠢啲嘅。 开今日开边架车就系开最快嗰架。全屋就系得嗰架， 忽然之间冇咗视力啊嘛，你明唔明白？点解你几咁震惊啊？咁啊，梁振英而家出咗嚟就开记招啦，嗰啲咁样，咁我哋睇一睇佢记招先啦，咁我哋翻嚟再评论佢记招。